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安叶站在楼道拐弯处，仰脸招呼婆婆，同时借机喘口气，头发散乱，满脸是汗，气喘吁吁。海云含笑点头，什么都没问。他知道安野为什么不在家。敲门不开，陈干事去给报社打了电话，得知安野刚刚离开。安野带婆婆检查工作，床啊，上医院要带的东西啊，包被尿布啊，一一请他过目。最后来到厨房，打开冰箱，猪蹄子、鲫鱼、老母鸡应有尽有，全是下奶的东西。他一定保证孩子吃母奶至少半年。蔬菜够一周的，晾台上还有水果，小米儿啊、红糖啊什么的也都准备了。婆婆跟着他走，看，不时地说两句，或赞同，或进一步建议。全是无关痛痒的话，对他回来晚了一事只字不提，不给安野解释的机会。该看的都看了，该说的寒暄话都说了，安野让婆婆洗把脸休息，她做饭，边拿出条鱼放微波炉化冻。这时候婆婆说，我做吧，你刚上班回来。安叶赶紧抓住这个机会，哦，不用您来，我趁机活动活动，医生说了，多活动孩子好生。海云终于说了，多活动是对的，得有个限度。涌动的暗流骤起，婆媳二人心照不宣，不约而同一齐避开对方的目光，转看转动着的微波炉，看得目不转睛，仿佛那是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彭飞来电话了。这段日子彭飞电话来得很勤，只要落地，只要有电话，就会有电话打来，问老婆的情况，问孩子的情况，问各方面的情况。今天是丈母娘到的日子，他还得问候丈母娘。因家中最近的所有变故安排都没有告诉彭飞，婆婆自然不能同她说话。安叶接电话的时候就按了免提，为什么要这样做没细想，体贴、内疚、讨好都有一点。彭飞的声音在客厅回响，我记得你妈今天到了吗？安叶看海云一眼，海云点头，安叶也点点头说，到了。彭飞又问，保姆来了吗？海云嘴角闪出丝笑意来，这孩子心很细呢，至少比当年他爸爸强。安叶不敢再看婆婆，硬生生地说，来了，团里派人接的站，放心。彭飞说，家长辛苦了，哎，请岳母大人接电话，我得表示一下我的不胜感激之意。 安也没想到，海云也没想到。仓促间，安也回说他妈妈休息了。鹏飞说，哎，那你可一定得把我的感激之意给转达到啊，辛苦老人家了。哎，还有，一定别忘了跟你妈妈说，我妈身体不好，我高二的时候她就被确诊冠心病，所以呀，她过不来。听到这儿，海云就起身走开了，不想让儿媳难堪。厨房传来切菜的声音，安夜三言两语打发了鹏飞来到厨房。海云切菜，刷刷刷刷，细匀的萝卜丝儿排着队从刀下出来，刀法如专业大厨。安夜不无夸奖道，妈，您真行，我怎么也不行，您这是跟谁学的呀？用不着跟谁学，做多了长了自然就会了，熟能生巧。安夜附和，对，我还是做的少，鹏飞吃空勤灶，我一个人懒得做，有时候就凑合了。海云头也不抬，过日子可不能凑合。于是安夜就闭嘴了，再也不敢贸然的开口。分娩阵痛到来的时候是在半夜，安夜正睡着给疼醒了。醒了以后发现身下湿了一片，羊水破了。轻手轻脚摸到客厅，给政治处陈干事打电话。他的事团里安排陈干事负责。陈干事说马上带车过来。安夜放下电话去拿上医院的东西，一转身看到婆婆屋里的灯亮了。不想吵醒她，还是吵醒了她。赶去婆婆睡觉的房间，婆婆正穿衣服呢，显然什么都知道了。安夜让她在家休息，她呢坚持要去，说万一有什么事儿需要家属签字呢，没有事儿送到了她就回，夜里不堵车，加上办入院手续来回呀用不了一个小时。到了医院检查，医生决定马上行剖腹产手术。安夜羊水流得过多，自然分娩有困难，时间长了胎儿会因缺氧而窒息。海云作为产妇家属，在手术通知单上签了字，让陈干事带车回去，这里呢用不着这么多人，但是他得在。是手术就可能有意外，有意外还得家属签字。手术完已经是凌晨，母子均好，是一个七斤六两的子，哭声响亮，四肢健全。护士抱着离开的时候，让等在外面的海云看了一眼。海云只看到红黑红黑的一团，眉眼儿都没怎么看清。实话说，喜悦都没能感受到多少，过度的疲倦让神经精神变得迟钝麻木。回家仍不得休息，进门奔厨房，开冰箱拿出老母鸡，解冻剁开炖上，然后找保温桶，刷饭盒，陀螺似的转，抽空往嘴里塞块面包补充体力，做好了还得往医院送。小苏找的保姆是在安夜母子出院回家后第三天到的，他到之前两天里，家中产妇的吃喝、婴儿的洗涮都得靠海云。婴儿睡在大床上，安夜身边，事先想得很好，让他睡婴儿床，育儿百科说婴儿应该单睡，卫生也利于独立习惯的养成。现实中行不通，饿了尿了拉了哭了溢奶了，抱起来放下，放下抱起来，不分昼夜。 就是身体结实的健康人，也得被这种高频率、有一定分量的重复劳作累得腰酸背痛，何况一个刚做过手术的产妇呢？只能放在身边，能省一点劲儿是一点儿。这会儿婴儿好不容易吃完奶，好不容易睡了，安叶赶紧放平酸痛的身体，闭上眼睛，抓紧时间睡。奶水不是很足，由于不足，婴儿得使劲地吸吮，乳头被吮得皲裂，火辣辣的疼。生了孩子，老母鸡汤、鲫鱼汤、猪蹄子汤没断过，可是这奶呢就是不多。他总结原因是睡眠不足。安叶以往睡眠很有规律，婴儿毫无规律，他一时难以适应，做不到孩子醒了自己也醒，孩子睡了自己睡，结果只能是孩子醒了自己必须得醒，孩子睡了自己可就不一定能睡了。闭上眼睛躺了好一会儿，毫无睡意，听觉却因眼睛闭上而格外的灵敏。关着的房门外，婆婆的脚步声、做事情的窸窣声远远近近，这会儿她开始刷屎尿介子了，刚才婴儿拉了一泡，她仿佛依稀听到刷子刷在布上的叉叉声，也许根本不是听到的，是感觉到的。都成习惯了，只要闲下来，只要醒着，她就会不由自主地倾听、猜测，婆婆这会儿在干什么呢？安夜睡不好，不全是因为孩子，还因为婆婆。不是因为婆婆做事的声音，小时候睡觉，如妈妈发出这种声音，会像催眠曲，她睡得反而格外的安心。是婆婆做事本身让她极度的不安，极度的有负担。小苏说，哎，只要调整好心态，这事儿就不是事儿。安叶认同并预备这样做。之前几次电话沟通感觉也好，婆婆主动提出过来，没有一丝的勉强，这点安叶的判断不会错。错就错在她怀孕后唯一加的那一次班让婆婆给撞上了。虽然自己解释了，但是百闻不如一见呢。那一见如同负号，使她所有的努力化作负数，零都不如。婆婆的不满安也理解，换作她，她也不满，更别说还有头一个孩子流掉那事儿在前。安叶感觉现在在婆婆印象里根本就是个不顾丈夫不顾家的女工作狂，回想她还跟婆婆说什么富高正高之类，真是有病。当时婆婆说她野心不小，她呢是当玩笑话听了，现在想哪里是玩笑啊，至少不全是。越是想睡着就越睡不着，越睡不着房门外的窸窣声就愈发的刺耳，他浑身的燥热再也躺不住了，索性起来踏上鞋出去。婆婆果然在卫生间呢，果然是在刷屎介子呢，做一个小塑料凳，前面是盆，盆里斜放着一个搓衣板，使戒子铺搓衣板上，用左手按着，右手拿刷子用力的刷，右肩胛骨随着用力的程度一耸一耸。安叶挪开眼睛不愿意再看，嘴唇吸动着叫了声妈。她叫自己妈妈是妈妈，叫婆婆是妈，二者得有区分，否则对不住妈妈 也对不住自己。海云闻声回头， 你要上厕所呀？ 哦，不不不，妈，您别洗了，攒一块用洗衣机洗吧，尿布够用了。 尿介子可以用洗衣机，屎介子怎么能用洗衣机呀？ 那就扔了，不要了，保姆来了再说，保姆马上就来。总而言之，请您不要洗了，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，求您。声音越来越大，语速越来越快，说到最后情绪失控，眼圈就红了。海云先是惊讶，马上似有所悟，避开不看暗夜，起身端盆往外走。 对呀，这倒是个办法，好办法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嗯，不洗了，这就去扔了它。 端着盆开门就出去了，门在婆婆身后关上的那一刹那，安夜的泪水夺眶涌出，痛哭。从分娩腹痛开始到现在一周多了，她就没怎么睡过，走路都有些发飘。先是分娩痛，后是刀口痛，回到家又是这样的一堆始料不及。身体虚弱使她软弱，更让她软弱的是隐隐感觉到的未来，仿佛只身立于无边的旷野，听到天边雷声隐隐地传来。她举目望去，没处躲避，没有依靠，孤单的恐惧。湘江下班回家，军里一有房子，他们就把家搬了过来。夫妻结束分居，恢复了正常生活的轨道。湘江仍然经常下部队出差，说走就走，但是他回来时希望回的是家，不是招待所。海云没过来前，他一直住在军招待所，条件很好，套间电视比家里的大20英寸，专为他配了公务员，吃饭有食堂。可是人对于家的期待，恐怕不是有吃有住就成。下班回到招待所，总觉得没招没落的，电视也看不下去，躺着坐着百无聊赖。在家呢就没这感觉，不想看电视了，这儿翻翻那儿看看，东摸摸西蹭蹭，时间过得飞快。当时想可能是家里熟悉的东西多，不像军招待所豪华却干巴。现在发现不是，没有海云的家还不敌招待所。招待所干巴但不凄凉，一个人在家又干巴又凄凉。干巴凄凉中线条粗犷戎马空总的湘江，极富诗意地总结出了家的准确含义。光有所爱的亲人不是家，光有房子不是家，家是你和你所爱的亲人家房子。多少年了，他习惯家里有个人等着他，即使那个人不在，也不过是上趟街去个服务社，不一会儿就能回来。他和那人在家有话就说，没话不说，不说话的时候各做各的事儿，比如自己看新闻，他呢在厨房忙他的，电视声盘碗叮当流水哗哗交织成家的旋律，置身其间温暖踏实。海云走的第一天，当湘江下班回来习惯性的敲门， 没有人应的时候，方意识到海云不在了，走前把家门钥匙套了个环儿交给自己，怕自己丢了还给了司机一把。想将自己掏钥匙开门进家，家还是那个家，却已然不是，空空荡荡，冷冷清清。没有了海云的家，没有了魂儿。海云要在那边待一个月，自己冷清孤单点儿，实在不算什么。真让他担心的是海云的身体。自从暗夜母子出院回来，海云就不准他打电话过去，怕吵着母子俩，说有事儿自己会主动的给他打电话。但是现在海云两天没来电话了，是高兴的把他忘了，还是事情太多太忙？但愿是把自己给忘了。提前找了保姆很好，那保姆聪明能干也很好，但是不能让他彻底释然的是海云的睡眠。鹏飞家只两小间房，海云得和保姆住在一个屋，夜里要是婴儿哭，他怎么睡觉啊？再通话一定得想着问问这事儿。电话响了，正是海云。不等海云说，香江先问，最近睡觉怎么样啊？很好。很好？很好。我呀，加了片安定。接着，海云开始说那边的情况。孩子好，安夜好，保姆好，自己也好，一切好，让香江放心。挂了电话，香江哪里放得下心呢？你在家一人一屋都睡不着，在那边怎么就可能会很好呢？欲盖弥彰嘛。一个谎话会让人对你所有的话都打折扣。很想马上打电话过去详细的问，终是没打。万一吵着了母子俩，惹海云不高兴不说，最重要的是问也白问。心里头愈发的憋闷，生气，生鹏飞的气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这天是周日，香香吃完早饭，一个人在营区里溜达，远远看到了刚退下来的潘副政委。老潘身体很好，工作不错，只是岁数到了，没有位置，升不上去。升不上去就得下来，从日理万机陡然间坠入无所事事，老潘很不适应，牢骚不断，逢人就发。这干部制度就是不合理，你5月17号生日，哎，18号呱唧一个命令下，难道说17号你还德才兼备呢，18号就德才俱无了？这部队培养一个干部，尤其是高级将领，那不容易，得量才量力，那年龄不是也不应该是衡量的唯一。这阵子香江心情不佳，不愿听人牢骚，想躲开老潘时已经被对方看到了，马上转变方针，热情招呼着大步迎了过去。退下来的干部这方面敏感得很。哎，怎么一个人，老伴儿呢？老潘问。罕见的没上来就说怪话发牢骚。香江说，儿子生孩子，他过去帮帮忙。老潘说，嘿，我老伴儿让他姑娘叫走了，姑娘出国，孩子没人带。哎，彭副军长，你发现了没有？这女人呐，那不管什么时候都有用啊，越老越抢手。不像咱们男的，只要退下来了，就算闲下来了，对社会没用，对儿女也没用，身体再好啊，也是个没用。向江叹，9/18弯还是绕到了这儿，只要绕到这儿，你就听他砍吧。老潘在位的时候分管干部，对干部政策很有研究，这话题他能从军内说到军外，国内说到国外。在位时是个寡言的人，不工作了性格就变了，叭叭叭叭躲不开，索性听他说，反正回家也没事儿。老潘就开始说，哎，听说了吗？啊，南京军区刚提了个政军，才46岁。哼，空军跟陆军没法比，比不了。嗯，忽然就不说了，张着嘴，直直地看着前方。湘江回身去看，彭飞来了。彭飞机组临时接到任务，配合空降一师进行跳伞训练，于昨晚抵达。今天天气不好，飞不了，彭飞请假回家一天。一师与军部不远，事先不打电话通知，给妈妈个惊喜。现在自己是父亲了，妈妈呢是奶奶了，能在这时候有机会回家，同妈妈分享彼此的新鲜感受，想想 都兴奋。 直到进家，湘江才跟鹏飞说了他妈不在家的事儿。路上没说，怕万一把持不住自己，在外头就发起火来。 鹏飞抓起电话，要给妈妈打，被湘江一把按死了。 你打电话干什么呀？ 他不知道你知道他在你家，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要做的就是装不知道。 鹏飞内疚担心，半是自我安慰，半是自我开脱地说， 不过有保姆，我妈在那儿，也就是坐镇指挥一下，累不着。 哼。湘江哼了一声，不说话，懒得说。 欺人可以，别自欺。 鹏飞也觉察自己这样说欠妥，欠诚恳，于是诚恳地说， 对不起，爸。 湘江仍然不吭。鹏飞鼓足勇气继续说， 爸，这部队上的事儿您知道的，突然情况很多，比如配合歼八协转， 原定10天，因为各方面原因飞不动，拖了10天。协转任务刚完，又让来这里配合你们1师散将。计划2天，赶上天气不好，还得等好天，一等啊，又不知等几天。 湘江打断他，就是没有协转散将，你能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伺候老婆坐月子吗？ 不能。你还要训练，要学习，要战备值班。 鹏飞低声下气解释，本来一切都是安排得很好的，俺爷母亲来带着保姆，谁能想到他父亲会骨折呢？这属于不可预料因素。 哼， 不可预料因素，这话从你的嘴里头说出来，真叫我替你脸红。 你们飞行训练训的是什么？难道就是个起飞降落大平飞？ 不是吧。嗯，恶劣天气、机械故障、空中停车、遭遇鸟群，包括打起仗来可能遇到的所有特情，都在你们的训练范围之内，否则你们打的就是无准备之仗。 鹏飞沉不住气了， 您到底想说什么呀？ 湘江一字字说， 我想说的是，从你决定结婚的那天起，就应该把婚后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在内，否则你这就是无准备之仗。 鹏飞这才明白了父亲所指，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爸爸说的对。 但是事情已然如此，只有同心协力往前走，翻老账没有任何的意义。 哦，有意义，他说出来可能会痛快，会解气，如果这样，那就让他说。 想明白这点，鹏飞更深地向沙发里头靠靠，头微低，两手交叉放在膝前，做好长期作战准备。饶是如此，仍没准备听父亲从头说起。 父亲说， 当初我和你妈都认为你和安叶不合适，后来你一再说他的好话，让我们认为他真的有所改进。 鹏飞听不下去， 安叶够不容易了，妈妈不知道，您能不知道吗？为不让父亲说出更难听的话来，为避免矛盾，鹏飞插话说，爸，我们第一个孩子流产那次他表现得很好，您不是也觉得他不错啊？ 目光殷切，带着恳求，湘江根本不理，错与不错 是相比较而言。 鹏飞，终被激怒，心疼妻子的同时，对父亲反感。有多心疼，就有多反感。他说：“ 爸，我和安叶已经是既成事实了，现在更是儿子都有了。” 您还总是从当初从头说起，什么意思啊？让我和安叶离婚？ 湘江怒极了， 哼，你还有脸说这个？是，我们是不赞成你和安叶，但是反对了吗？没反对呀，没权利反对呀。用你的话说就是，那是你们的生活。你们的生活，你们自己负责。言犹在耳啊，多男人，多硬气啊！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有本事说，怎么就没本事做？有本事硬，怎么就没本事硬到底？这有了事儿了，又舔着个脸跑来麻烦我们了。 鹏飞打断他：“爸，很抱歉。”我们这次麻烦我妈。 湘江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， 打住。你想说，你们只是麻烦了你妈，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是不是？ 那我问你，你妈是谁呀？ 是我老婆，让我老婆拖着个病体，长途跋涉去伺候你老婆，严重干扰了我们正常的家庭生活。 还说跟我没关系，这是什么逻辑啊？ 强盗逻辑，混账逻辑。 鹏飞就愣住了，这一层他委实没有想到。父亲仍在说，当初你妈和我磨破嘴皮子地跟你说，婚姻大事一定要考虑周到，一定要考虑周到，感情不是一切，生活是具体的。 你怎么说的？ 说你们的感情将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所向披靡。 鹏飞无力地反驳，这话我没说。 对，是我说的，我替你说的。 结果呢？ 啊？ 问你话呢。 结果 鹏飞只好咕噜， 结果我们感情一直很好啊。 是， 哼，好，建立在别人不好的基础之上。穷追猛打，不依不饶。鹏飞后退没路，只好正面的回应， 我保证，除了这次，我们再不给你们添任何麻烦。 一句话提醒了湘江，这就是你的问题，根本问题，思想方法问题。你保证？你凭什么保证？ 此时的鹏飞进不得，退无路，36计只剩下了走。于是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温和地对父亲说， 爸，您要是没别的事儿，我走了。 这次轮到湘江愣住，他绝没有让鹏飞走的意思，相反不想让他走。难得他回来，难得赶上星期天，让食堂炒几个菜，把家里的茅台开一瓶。如果他明天不飞的话，飞行员飞行前48小时内不得饮酒。真应该父子俩好好的聊聊。自从他那次长途奔袭从天而降，力挽狂澜于既倒，父子俩关系有了根本的改善。儿子对父亲那种母亲无法替代的深刻信任，令他意外感动。直到现在，每每想起，心头都会一热。 湘江想挽留鹏飞，却不知怎么说，就像跑100米冲刺，一下子刹住脚，很难一样。一分钟之前，他一直在咆哮怒吼，冷不丁，态度来个180度的大转弯，转好了，很难。但就这样，让儿子走了，等于是让自己轰走了，自己会难受。正在两难之间踟蹰，鹏飞开口了，态度越发的温和。我该走了吧，就请了2个小时的假。给了双方一个很过硬的台阶。儿子走了，家门关上了。一个人的家里，除了先前的清冷，又添怅然。小苏把保姆给送来了，事先还带他去市里的公共澡堂洗了澡。家里有新生儿，有产妇，卫生很重要。作为邻居，小苏能想到做到这个程度，难能可贵。从暗夜入院到出院到现在，楼上楼下住着，小苏是第一次来。这些天正赶上幼儿园元庆，作为园长的他忙得脚打后脑勺，自己的一天3顿饭都保证不了。所谓远亲不如近邻，前提得是急事儿，洗尿布、带孩子、采购、做饭这类家琐事儿，远亲都不行，得靠近亲、至亲。保姆叫小琴，18岁，小学2年级文化，头一次从老家大山里出来，什么都得现教。光开煤气灶，海云就教了他10分钟不止。先示范，后手把手，开开，关上，关上，开开。觉得差不多了，让他自己试一次，没想他会在打火的同时伏下头去看，被窜起的火苗撩着了头发，好在没伤到哪儿。看着他，海云是身心俱疲，还得打起精神胶，从锅碗瓢盆到洗涮清扫，一样一样的胶。鸡汤炖好了，海云叫来小琴关火，他自己关比叫他关要省劲儿得多，但还是得让他来学着关，不带出他来，自己走了，这个家怎么办呢？关上火，指挥小琴用抹布垫着，把砂锅端下来，他那边拿勺子找碗，准备盛鸡汤。就这么会儿功夫，一眼没看到，小琴就闯了祸。端下滚烫的砂锅，直接放到了水泥地上，随着一声冰裂般的脆响，汤汁从锅下缓缓流出。海云手忙脚乱，向外盛汤，抢救总算及时，损失不大，但砂锅得买，还不知去什么地方买。海云心里烦躁，却不能有半点流露，那孩子已经吓得脸都紫了。他让他去给暗夜送汤，自己收拾厨房那一地的狼藉。送汤比起收拾厨房，技术含量低，意外少。小苏站在床角处，暗夜的对面，看着床上半卧的暗夜，安睡的婴儿，笑问安夜：“很幸福吧，当了母亲。”一如所有没当过母亲的人，安夜完全不知该怎么回答，不敢回答，不敢说话，一说话非哭出来不可。小琴来了，两手端着汤碗，右手大拇指 浸在汤里。看着汤里的那颗大拇指，安叶勉强说：“放那儿吧，我待会儿喝。”对方刚一转身，未及出去，他眼圈就红了。小苏就忙问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安叶摇头不说，不知什么意思。想了想，小苏快步把小琴走的时候没关严的门关死了，转回来压低了声音问：“是不是和彭飞他妈闹矛盾了？”彭飞和安叶的儿子取名彭安东，小名东东。东东四岁这年，彭飞由大队长提升为副团长。传说早就有，命令刚到，完成利剑1998演习任务反布，政委去机场迎接，跟大伙透露了这个消息。许红进当场称他彭副团长，毫不加掩饰的妒忌。彭飞高兴也不好意思，就咕噜着：“机会吧，让我赶上了。”许红进回：“哼，怎么就不让我们赶上啊？”彭飞往家走，这次任务历时3个月，他身上脸上看不到一点辛苦的影子，大步流星，脚下像安了弹簧，真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。任务完成的顺利，提拔命令下来了。今天是周末，带着好消息与分别3个月的妻儿团聚，还有什么事更能让一个男人感到快意？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